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五十集，有人在觊觎他。一，轩辕镜默默地移开视线，就算眼前这个是九五至尊，是自己的亲兄弟，可他还是忍不住想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，现在倒是知道心疼人了，可人家也感受不到了。他摇头叹息，冷不丁手里的烧饼被人拿走了。他抬头看了一眼，小青木头似的戳在他眼前，举着水袋一动不动地看着他。轩辕镜额角跳了跳，哑巴吗？难道不会说话？他刚才走神了，也不晓得这傻安慰戳了多久。小七垂下头，仿佛是知道错了的样子，可再抬头的时候，脸上又没有一丁点要认错的样子，语调还是干巴巴的。主子，喝水。轩辕镜抬手弹了他脑门一下，带着人躲远了些，寻了个树荫乘凉，却是刚坐下，小七就弹了起来，警惕地看着周围。轩辕镜的武功比轩辕岭还不如，自然更比不上小七。还没能察觉到异样，略有些茫然地看着他。硌着了？小七将他拉起来，用身体挡住他。轩辕镜这才意识到不对，想到先前刺杀承欢的那个校尉，他精神毅力，去保护皇上。小七戳着没动弹。轩辕镜急匆匆地朝着轩辕岭跑过去，还没到跟前，就瞧见几个蒙着脸的黑衣汉子以保护者的姿态将轩辕岭围了起来，是皇帝身边的贴身保护的安慰。轩辕镜松了口气，几步走了进去。轩辕岭猛地抬头看他，眼神锋利的有些刺眼。轩辕镜被看得一愣，这当口轩辕岭伸手一拽他，一柄利剑贴着轩辕镜头顶擦了过去。 主子！ 小七惊叫一声，却没跳过来，反而追着那剑射过来的方向跑了。多谢皇上救命之恩。轩辕镜缓了两口气，从生命被威胁的后怕中回过神来，又有些羞愧，臣真是太失职了，出门在外不但没能保护皇上，反而还要拖累。轩辕岭抬了抬手，示意他不必如此，我们是兄弟，本就该相互帮扶。轩辕镜心里柔和起来，却到底觉得自己太过不称职，竟要堂堂皇帝来护卫他。他摇头叹气，还想说些什么，一抬眼就瞧见轩辕岭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承欢看。虽然他没说话，可轩辕镜只看那目光，便知道他总算肯正正经经地面对自己的感情了，心里有些宽慰，却不及多说两句话，又是一波冷箭射过来。几个安慰护持着两个人躲在树后，对方攻势猛烈，招招狠辣，仿佛不要命一样。好在轩辕岭身边的都是好手，并没有让对方有机会靠近他们。小七很快回来复命，手里提着一颗人头，大约就在刚才射轩辕镜的那人，他跪在地上请罪，属下保护不力，请主子责罚。轩辕镜摇了摇头，盯着那颗人头看。小七垂下头，属下本想抓个活口，可对方都是死士，身上绑了火药，属下情急之下只能砍去他的头颅。轩辕岭眉头一拧，尸身炸毁了？是。这样凶悍的行事方法倒是像极了他那个三弟的风格。轩辕镜显然也是这么想，两人对视一眼，都意识到回宫路的艰难。轩辕镜斟酌道，副将军前线大捷，回朝复命，这两日应当要到勋县了，不如宣他来护驾。这位副将军并非先帝在世的大将军傅文武，而是他的妖女傅卓。先帝推行改革之后，曾试图更改政令，允女子入朝，可惜不过才开了个头，先皇后便轰逝，此事便不了了之了。只是仍旧有一些高门贵女一只脚踏进了朝堂，这位傅卓姑娘便仗着一身功夫，加上父亲扶持，一路披荆斩棘，奋勇杀敌， 靠着战功显赫迅速崭露头角。玄元领登基后为安抚边境，笼络人心，将他提拔成威远将军，统领戍边，数年来战绩斐然，已经将其余朝中武将远远甩在了身后。玄元领略一沉吟，便点了点头。轩辕觉因着自小颠沛流离，又被先皇后屡次利用加害，性情颇为偏执残暴，若是逮着机会，只怕拼着鱼死网破也不会让他们一行人活命。若换作以往，轩辕领倒是不惧与他周旋，可现在他身边带着承欢，那小奴才本就手无缚鸡之力，如今又呆呆傻傻不辨好坏，实让他不敢答应。他微微叹了口气，示意暗卫去传话，低头去看了承欢，这一看却是瞳孔猛地一缩，承欢不见了。他几乎以为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。皇兄，轩辕镜闻声看过来，很快也察觉到了这里少了个人，脸色一变。刚才虽然十分混乱，可他是眼看着轩辕林将人放在自己身后护着的，怎么可能凭空消失不见了？难不成对方有个高手，瞧出来了轩辕领的软肋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人掳走了？可是不应该啊，既然是冲着他们兄弟二人来的，有了底牌，又怎么可能连句话都不留就走了？这很不合理。你别急，或许是他醒过来，看见这情景害怕，所以躲起来了。他从来……轩辕领拧着眉头开口，却不过几个字便顿住了。以往的承欢的确不会躲着他，即便眼前真是刀山火海，那家伙也只会死气白赖的要跟他一起闯。可现在的承欢不止不认识他，还很畏惧他。或许一个人就算真的呆了傻了，脑子不清楚了，身体还有记忆力，会记得自己曾经遭受过的痛苦，知道这痛苦是谁给他的。所以承欢唯独对他露出过那样忐忑惊惧的表情。轩辕领心口揪了一下，没能再说出话来。轩辕镜安抚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你们去找。轩辕领道，他不管承欢是怎么不见了的，也不管人在哪里，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，让那个小奴才全虚全伪地出现在眼前。几个暗卫面面相觑，没敢动弹。轩辕镜忍不住劝道，贼人暗中环伺，这时候不宜妄动。轩辕林脸色沉了沉，闷不吭声地抬脚朝着树木深处走去，众人只能跟上。轩辕镜还想再劝，瞧见轩辕林的脸色，嘴边的话又给吞了进去。皇帝素来是个执拗的人，先前认定自己喜欢的是陈荣，哪怕是两个人相处不甚愉快，他也不改想法。如今想找承欢，就算明知道找不到，他也要撞到南墙才肯回头。轩辕镜自知劝不动他，只能帮着在路边的草丛里仔细扒了翻找，盼着承欢是不当心滚下来了，摔进了哪个草窝里，还安安稳稳地晕着。然而随着越走越远，承欢还是不见踪影，轩辕镜的幻想破灭得一干二净。什么人能骨骼清奇到滚这么远呢？果然还是被掳走了。轩辕领脚步停住了，显然也认清了这个现实，脸色彻底冷凝下来，声音阴沉似水，回宫传旨召靖王回京。轩辕镜听得头皮发麻，皇上息怒，靖王如今在世人眼里老实孝顺，名声不错，若是轻易动他，只怕与圣明有碍。轩辕领不出声，也不看他，脚步不停地往回走，显然是打定主意要这么做。轩辕镜一咬牙，双膝跪地，请皇上三思。小七抬头看了他们一眼，也跟着轩辕镜跪下，垂着头闷不吭声。轩辕领脚步一顿，眉头微微蹙起来，皇兄你何必如此，兴许这只是一场误会。这种话谁能信呢？轩辕镜抬头看着他苦笑，臣不怕皇上误会老三，只怕天下人误会皇上，臣实在不想听一群老臣在朝堂上欺辱你。 轩渊里眉眼低垂，眼神却冷硬的让人心颤。他若有似无的冷笑了一声， 朕不是父皇，朕的朝廷也不是父皇的朝廷，容不得敢犯上的臣子。 这话听得轩辕镜心里狠狠一颤，他知道轩辕凛不过是在气头上，又因为担心承欢，所以说话才这般狠辣，可事实上却未必会做些什么。他从来都不是苛刻凶残的性子，又怎么会和一群行将就木的老臣宗室为难？ 你起来吧，回宫。 轩辕镜失望地叹了口气，他就知道自己劝不动轩辕凛，身后一只手将他扶起来。轩辕镜知道那是小七，便也不怎么推拒，靠着他的力道站直了身体。见他蹲下身来给自己清理尘土，就抬手摸了摸他的发髻。 男人啊， 他长长地叹了一声，还想说什么却又没开口，只是跟在轩辕凛身后大步往回走。尽管弟弟不省心，可当哥哥的还是得为他做些什么。 皇上，臣有个想法。 若是关于靖王的便不必提了， 是关于承欢的。 轩辕凛脚步一顿，眉头皱得更紧了些，探究打量的视线一直在轩辕镜身上来回寻寻，几息后才点点头， 说来听听。 幕后之人绑了承欢，只能是为了牵制你，若是对方知道他不过是个寻常奴才，应当就会将人放了。 轩辕凛摇头，不成，若是没了价值，他又岂会养一个闲人？ 可承欢如今毕竟是个傻子，老三再不济也不至于和一个傻子计较。 轩辕凛还没来得及思考这计策可不可行，满脑子都被轩辕镜那傻子二字填满了。即便承欢如今脑子真的不甚清楚，可他一口一个傻子的，还是让轩辕凛听得很不舒服。 他迟早会好起来的。 轩辕镜听得有些懵，片刻之后才反应过来轩辕凛的意思，顿觉无奈，正想再接着提刚才的计策，就听轩辕凛道， 皇兄到底是什么意思？ 以往他对承欢的确很不怜惜，既然老三在宫里安插了人，自然该知晓此事，可如今却还是把人给绑走了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